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有眼部的一些疾病，那么到医院去检查的话呢，都说他有这种眼底病变的情况产生。那细说的话呢，说眼底病变跟血管硬化又有关联。那这么一说的话呢，很多老年朋友就不太明白了，说我这个眼底病变怎么跟血管硬化给它掺和在一起了呢？ 嗯，赵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哈，令听众朋友们困惑，但是这个眼底病变确实跟血管硬化有关系，而且很多听众朋友的高血压、糖尿病，哎，它都是通过眼底检查发现的。哎，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是哎觉得我这个视力下降的很厉害，哎，觉得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是这样的情况，你老是有这个巩膜出血，就是这个白眼仁它是红的， 嗯， 哎，而且呢有这个血丝或者大面积的出血这种情况，哎，反复的治也不好，哎，治好了又出血，治好了又出血，最后呢查一下眼底，一看是眼底动脉已经发生硬化了，然后倒过头来再找这个病因啊，发现是得了高血压了。 哦，嗯，是倒过来查的。 对，哎，就是说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啊，因为它比较细嘛，它也是很脆弱的，而且我们的眼睛呢是一个很精密的这么一个器官哈，因为它要看东西，要成像，就是哪怕眼底的血管有一点点的堵，一点点的变性，血管壁有一点点的变硬、变脆、硬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哎，而且我们这个视觉对于人的生活和心理来讲影响都非常大。哎，那么老年人呢，不要认为自己这个视力模糊了，甚至是有这个巩膜出血了，不要认为这个只是眼睛的问题。哎，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要考虑到全身疾病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这个高血压呢，会伤到我们视网膜中央的这个动脉。哎，还会造成视网膜中央动脉的一个血栓的栓塞，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视力影响呢就非常大。哎，再有呢还有的老年朋友呢会出现这个眼底玻璃体的出血，那么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破裂了以后，它这个出血呢在眼底再渗到这个玻璃体里面，那么玻璃体里面有这个血液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年朋友看东西就觉得眼前有黑影啊，有黑斑呀等等的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那么如果是乳头这个地方的这个血管哎发生变性了，有堵塞了，那这个时候呢看东西的时候呢，一个就是看的东西就不直溜了。本身我们看一行字吧，这一行字它是平的，是直的，但是我们看起来以后呢，这一行字呢就会曲里拐弯的，就会打弯了。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野会缩小，而且这个中心的视野也会缺失，就是我们 越想看清楚的那个部位呢，就是越看不清楚了。 嗯， 这个呢，都会发生问题。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呢，他是通过看眼科发现了他全身的疾病，尤其是看了眼科以后呢，发现老年朋友是发生高血压了，尤其是发生动脉硬化了。这个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不仅仅是眼疾的问题了，不仅仅是眼部疾病的问题了哈。这个时候呢，还会有脑血管意外的可能，还会有心梗的可能，所以问题呢是变得复杂和严重了。 嗯，所以有些老年朋友呢，是由于眼底发生病变了，出现刚才您说的那些症状了，然后在治疗眼睛的同时，发现它实际上是血管硬化造成的啊。当然也有常年的血管硬化的，治疗血管硬化的时候呢，也发现他的眼底发生病变了， 对 啊，所以这个关系呢是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啊。 哎， 另外在民间呢有这么一句话哈，说这个人老珠黄，所谓人老珠黄，说就是说岁数大了，那就是这个眼白年轻的时候水灵。 清亮、啊、 清亮哈，但是岁数大了他可能就浑浊了，就有点黄了，这样的感觉、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吧？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吗？ 哎，而且很多老年人他这个高血脂症，哎，他会在这个白眼仁和这个黑眼仁这个接缝的这个地方有一圈那个发灰的那个光环，哎，这个呢，也是造成我们看起来好像眼睛不是那么清亮的一个原因。 嗯， 还有呢，这个巩膜上有一些沉积呀，比如说这个脂肪的沉积呀等等的，看起来眼睛就不那么清亮了。 嗯，再有浑浊， 浑浊了，再有你想这个白内障。这个时候看着呢，瞳孔进去以后，也看着不是那么清亮了。 嗯， 所以说人老珠黄，实际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对，说到这个人老珠黄呢，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人老了就一定要珠黄啊。如果您保养好，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话呢，实际上啊，也能够保持呢很好的一种精神状态、啊。 年轻态，对， 年轻态，眼睛年轻的话，你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就好。比如像京剧演员，他们要练眼神。有时候到这个虽然年龄很大，他保养好的话，你跟他聊天啊或怎么样，他那种眉飞色舞的那种眼睛那种力量哈，那种活跃劲儿，确实显得非常年轻。 对，他是用眼神能够抓到观众， 能够传情， 哎，能够传情。也所以这个啊，赵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最关键，我们养护的是哪儿？养护的是我们的动脉。 动脉， 哎，所以动脉健康，人健康，动脉长寿，人长寿。 对，另外还总结就是说，如果您即便年轻，如果您身体有问题，保养的养生不好的话，也会珠黄。 嗯 啊，甭是您年老也会珠黄。 对， 那如果您岁数大了，您保养的好，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依然非常清澈。 对 啊， 哎，比如说我们年龄不大，但是这个动脉硬化很严重，哎，动脉壁也脆，动脉血管里也堵，而且动脉硬化本身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对吧？我们今天虽然是以眼部的疾病来谈的，那您眼睛这个地方发生动脉硬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也就预示着您全身都有动脉硬化了。 对， 哎，所以说呢，哎，您看很多老年朋友，对吧？我有这个眼睛的问题，但是同时其他的症状他也会有，哎，比如说血压不正常了，比如说心肌缺血吧，心前区的憋呀、闷呀、疼啊，对不对？很多老年朋友呢会有这种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等等，对吧？甚至是有些人发生过心梗了这样的情况哈，哎，再有呢，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哎，这个冠脉不畅通，他还会有这个气短呀、乏力呀这样的症状，对吧？哎，脑血管的这个不畅通，颈动脉有斑块，哎，入颅的血管不畅通，这个时候头晕呀、头疼啊、耳鸣啊这个症状呢也都会有，而且夜间睡觉睡得不好，对吧？哎，有的老年人呢就是这个腿脚没劲儿啊，有的老年人会有这种脚踩棉花的这种感觉，哎，当然腿疼啊，下肢的这种发凉发麻呀就不用说了，哎，这些症状呢是在老年人身上经常出现的。还有一些老年人口齿不清，对吧？哎，咽东西也比较困难，吃饭的时候咽东西容易呛， 容易咳嗽等等啊。哎呀，说到这儿吧，其实人老了真是无论是生活还是身体，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都有诸多的不便哈。 嗯嗯， 其实这个都和我们的动脉不健康了有关系。 嗯，当然咱们一直也理解，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很多的器官都会有一些退化啊。但是像有些人真是说60岁人家的这个心脏30岁啊，有些人的30岁但是60岁的心脏，当然这个是有的时候都当个笑话说了，但确实你只要注意养生保健的话，你的器官的衰退是能够呢这个 延缓的 啊。 对，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就是说一定要养护好你的动脉，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您看，我们说到这个中药三七哈，它呢有非常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畅通血管的这个作用，尤其是这个云南文三州的这个三七哈，我们称为金不换。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三七皂袋啊，它有非常好的活血散瘀、清除血管壁的这个脂质斑块的作用。而且呢，这个三七皂袋呢，它有非常好的营养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心脑血管缺血的这种情况，可以改善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斑块啊，血管壁硬化呀，可以改善我们眼睛的这个视力呀，同时不让我们眼睛反复的发生这种出血呀，不仅仅是巩膜的出血，对吧？眼底的出血，这个呢都是可以预防的。您看我们这个宋代的这个名医吧，雅祥哈，他呢就是用了一剂醒脑汤，来呢治好了当时的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血瘀症。他的这个血瘀症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他的这个血瘀症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他是有脑血管的病变了。那有了脑血管的病变的人呢，肯定这个视力呀、视网膜呀也是会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赵匡胤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请到了这个雅祥。雅祥呢就用了他自己的一剂醒脑汤来解决了这个赵匡胤的问题哈。那么这一剂醒脑汤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七，而且呢说的是云南文山州的这个三七。另外呢还有一位主药，这位主药呢就是杜仲。杜仲这个以张家界的呢是为最好的。那么这个杜仲呢，它有强筋骨、降肌肝、激活血管内皮的这个活性，恢复血管壁弹性，降压利尿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今天谈的呢是这个眼疾的问题哈。之所以有眼部的问题，其实跟我们老年人的高血压是有关系的，跟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壁的伤害是有关系的，跟我们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旦发现了眼睛有问题，对吧，有视力模糊了，有这个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动脉硬化了，有高血压了，这种情况我们呢都可以用名医雅祥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血管硬化的一些问题哈，怎么来预防和改善血管硬化的情况，我们有一本血管硬化防治的白皮书啊，这也是全民血管硬化普查十年工程的一个指定的一个小册子啊，大家呢可以免费来索取啊，里边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当然我们数量有限，大家呢可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咱们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啊。那么这六味中药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中药的汤剂，我们是把这六味中药呢，先是每一味中药里面的有效的成分啊提取出来，然后把这六个有效成分用这个高渗的一个凝集的一个技术，把它呢合成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剂六凝集素。这个呢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抗动脉硬化。那么它呢可以阻止我们血管内皮的内皮素的一个过度的释放，同时呢维持一氧化氮等等的这种血管活性物质的正常分泌。这样的话呢就防止了血管内膜的一个病变，防止了血管内膜发生胶原玻璃样的一个变性，同时呢也防止了这个大量的脂类物质在血管内膜下面的一个沉积，这呢就很好的进行了抗动脉硬化。那么只要防止了动脉硬化，防止了粥样斑块在血管里面的形成，这个时候我们眼底的所有的血管就不发生狭窄了，血管壁也不再那么硬，不再那么脆了，就不发生眼部的出血了。那么我们玻璃体不出血了，我们眼前的这种有黑影啊，有这种漂浮物啊，这样的症状呢自然而然就得以改善了。 其实在您说的时候，我突然的就感觉到哈，很多的中医呢是治胃病的。胃就是还没有发生之前， 对， 我们用它去改善也好，去预防也好，特别好。比如说平时呢我们用这个千年古方来养生保健自己的身体哈，使您的动脉能够延缓衰老， 对， 延缓退化啊，就不至于呢发生这个眼部的一些病变等等的。所以呢，不管你现在身体是好与坏，咱们都要积极的养生保健，治胃病啊。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千年古方哈，这个雅翔啊，被誉为醒脑汤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千年一锅汤，十年验一方啊，是每个人都用得上的。 对，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最最关键是有动脉硬化的人，还有就是有高血压的人。那么高血压无论您是哪个层级哈，张正主任也在前面节目里谈到了高血压呢，有这个低危、中危、高危、特别高危嘛啊，它是有分层的。无论您处在哪个层级，您都可以用我们这个雅翔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里面的提取物剂六凝激素来解决您的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 好的，有问题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之物。